我们也赞同你的善愿，我们也赞同愿一切众生快乐。如果你也在心中升起了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和善意的话，那么你才回答 沙土沙土沙土， 否则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仪式。现在可以休息大约五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现在请大家休息五分钟。